第74集，结论。午后，阳光暖融融的。按理来说，冬天的时候，龙湖公园的摩天轮是不开放的，不过有时例外，就是无风的晴朗的暖日。如果午后气温在8度以上，摩天轮就会开放到傍晚夕阳落下之时，让游客观赏城市的冬景。听上去挺不错的，可车后座上坐了两个三年级的小女孩有多恐怖，许少卿已经不愿意再想了。 哎，转学过来的那个男生头发好像炸鸡哦。 都他妈消停点，坐好，闭嘴。 大人怎么都说脏话呀？看上去这么体面的先生也会。哎， 大人压力大， 是吗？ 是呀。 但是我还是好想成为一个大人呀。 然后我们俩就可以去环游世界了。 小朵，你可一定要好起来，我们要去海边和森林里照闺蜜照，你要是不好，我以后再也不交朋友了， 宝宝。 两个小孩又开始抽打起来，许少卿开得快了一点，想赶快结束。到了龙湖公园，许少卿把车停在停车场里熄火，然后他掏出手机，竟看着一条我养的鱼发来的消息。在他的印象中，好像没有收到过安里主动发来的微信，这让他心情还挺好的。 我已经和刘秘书碰头了，和你汇报一声。他带我在几个主要的部门转了转，他脾气很好，我问了很多问题，他都耐心回答我了。我觉得有的工作我好像是可以做的，谢谢你。 知道了。 许少卿想把手机放回口袋，但手机震动起来，安里回得很快，于是他又拿出来看。 叔叔，你快一点。 别吵，着急先下车去。 安里给他发的是一张图片，是一个施工现场。许少卿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很快，我养的鱼的新消息又发了过来。 今天刘秘书的工作是对接一个项目的内部施工问题。他听我说原来在建筑公司工作，就叫我一起来了。虽然建筑跟建筑内部施工有区别，但有些东西还是通的。尤其我本来就是协调甲乙方工作内容的，觉得还算有点对口。刘秘书说就这件事让我给项目负责人帮忙。你知道项目负责人是谁吧？就是你那深贵朋友，瞧不瞧？ 我操你爹。 两个小崽子对视一眼。 大人。哎， 江前在办公室翻看着桌面上的单子，这时候有个人走进他办公室来了。他抬头一看，是他妈。他刚才被俩老人合伙对得憋气，没什么好脸色。江前妈搬了个椅子坐他旁边，主动示好。 浅浅啊，胳膊没事吧？刚才打得有点狠了，那都是为了安抚你舅。 没事儿。 哎，小青那事儿，你确定不是你想着忽悠你舅的吧？ 怎么可能啊，我哪敢，不怕你俩把我吃了。不过我现在冷静一想，确实后悔我说了这件事儿。我当时有点太激动了，看见那小孩就像是自己已经得救了，以后呀不用再当你们老许家的免费间谍了。 真难为我儿子了，周末回家我给你炖排骨汤。 你那是给我做的吗？那是给你孙子做的。我从小到大什么时候爱吃排骨了？ 你真看见了？那小女孩确实叫了小青爸爸。 是呀，到底要问几次呀妈。午休过了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您要没事就回家吧。啊， 不是，有件事儿我想问，但没好意思当着你舅面问。如果你说的这件事是真的，那可就是小青真的治好了的铁证了，对吧？ 这事儿没有铁证，青少年时期的性向矫正效果是会好一些，确实有不少矫正成功的案例，但真相除了当事人谁也不知道，就看家属愿不愿意信吧。 不过以少卿的人品来看，他要是能有了孩子，那确实可信度高了很多，而且他一时半会儿就不会被我就催婚了。 啊，我主要怕这事儿不是真的，到时候你就得了希望又没了，受不了。说实在的，你应该先提前跟我商量一下，确定靠谱再告诉你舅。 我说的这个事儿可不是我天马行空编出来的。 啊？ 我有证据，非常的铁。 嗯？ 你知道少卿家啥风格吧？你知道他一直是那种，那个啥冷淡的风格吧？ 你还卖了什么关子？赶紧说呀！ 我前几天去他家，看到他家鞋柜后头有一个没拆封的包装袋，里面露出毛茸茸的动物耳朵，还是嫩粉色的。您觉得那能是他买给自己玩的吗？ 家庭会议开完，病房里就剩下了红姐和徐老爹两个人。红姐欲言又止了半天，终于说话了。 老爷子，你对江医生也太凶了吧，俺看这孩子挺好的，凡事都顺着你。 哼，我也没说他不好啊。 还有啊，徐总那边每次见了就催催催，都不能让孩子缓一缓啊。年前他那公司事儿应该挺多的，你没看他嘴上都破了个大泡了，怪心疼了。 他嘴起泡了，我怎么没看见呢？ 没看见？您这是问谁呢？一天天的。 红姐翻了他一眼，抱着水壶出去打水了。 你呀，就快被开除了呀！我说。 徐老爹坐在床上想了一会儿，给许少卿拨了电话过去。 喂。 那边很安静，又好像不是很安静，有些什么听不清似的。 在忙吗？ 嗯。 许少卿很快回答，短促又敷衍，像是真的有要事在身，无法顾及他似的。 您有事吗？ 哦，那…… 听筒那边突然传过来清脆悦耳的稚嫩笑声，绝对不可能是许少卿的。然后突然安静无比，什么都听不见了，就像是被捂住了话筒一样。 哎，你旁边是谁呀？ 过了好半天，许少卿的声音又重新回来了，依然很淡定。 哦，没事，我在路上，是路上的声音，有点事先不说了，回头再打。 电话马上被挂掉了。红姐端着满了的热水壶回来的时候，看见徐老爹坐在床上发愣，眼睛里有点晶莹。 这老头子怎么还脆弱上了呢？哎，俺就这么随口一说，您也不至于这样吧。 呀，江前说的可能是真的，是真的呀。 丁丁呢？ 梁宁用手指在头上比了两个兔子耳朵，很快又把手放下去了。 嗯，你好。原来你叫安里。 嗯，是梁老师。 别叫老师了，你应该比我小，就叫我梁哥吧。 嗯，梁哥。 听广生说你去嘉年华也是刘秘书推荐的，你们是熟人吗？亲戚？ 哦，不是，刘秘书他对我很好。 我带你四处看看吧，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问我。 了解了半天，安里发现梁宁确实十分的厉害，手稿、CAD、编程、强弱电，还有机关安置的规格和材料，全都是他一个人做的，然后他的团队在分头执行，他把关。安里十分敬佩仰慕地看着梁宁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怪不得许少卿能和这人关系好，同属高智商俱乐部小分队，即使许少卿那么吹毛求疵的人，对这样的人就很难说三道四了吧。 怎么了？看什么呢？ 啊，我没。 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你们那边解决，你记一下。 哦，好的好的。您说。 首先是场地内消防通道的问题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